早安太阳，时光正好迈开步伐，朝心中目标出发。前路漫漫，些许激动，些许紧张，我今天就要去航。从来不担心那些真与假，是与非，我心中自有方向。不怕飞短流长，坚定心中所想，我不会在黑暗里迷茫。因我内心深处自有光芒闪耀，明亮炙热的照亮前方。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是我的一天。前行路上，呼朋唤友一起探寻，共度着美好时光。 嗨，要和我一起吗？ 无需隐藏，敞开心扉，互相拥抱，共同分享旅途美妙。让我们一起经历酸与甜，苦与辣，让我们一起歌唱。不怕飞短流长，坚定心中所想，我不会在黑暗里迷茫。冲破一切阻碍，追寻黎明曙光，坚定勇敢的大声宣告。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是我的一天。脚下梦在前方，从今天开始相信这世界。让我们领悟心脏，笑容灿烂张扬，一起创造我们崭新世界。目光投向远方，迎来明媚朝阳，倾听我歌声多么嘹亮。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今天是我的一天，是我的一天。